在太阳节之际，墨西哥劳动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。礼物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墨西哥劳动党代表团团长、全国领导人阿尔维托·阿纳亚·古提雷斯14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